各位，哎， 这空调要不要关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随机波动，我是傅诗野， 我是张之琪， 我是冷建国。 对，那今天呢，我们节目请来了，其实是我们结识不久的朋友， 嗯，新朋友， 对，新朋友。但是 我怎么觉得加微信加好几年？ 就是加微信， 因为咱们这杂志就做了好几年。 对，我们还是先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格杂志的作者胡亮宇老师。嗯，欢迎胡老师，要不要先和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 好的，随机波动的各位尊贵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胡亮宇，特别激动能来到这个节目，我是一个这个节目长期的听众，同时呢，我也是在座三位的这个忠实的听众和粉丝。我现在在高校里教书，然后是在中文系文学院教外国文学、文化研究、电影研究等等吧，这些乱七八糟的。 感觉胡老师说了一段 rap。对，其实最早应该是我联系的胡老师，就是在我们这个杂志有雏形的时候， 对， 我们想要一篇就是有关鹰眼或者 VAR 这个技术的， 跟体育有关， 对，体育有关的这样的文章， 嗯， 然后就找到了胡老师。 嗯， 但是建国你应该加了他，对吧？ 就是很早之前应该是编过胡老师的稿子， 给 界面写 过 稿 子， 但是长期以来，直到师爷跟我说他约了你的稿子，我都觉得你是一个女生，后来发现是个男生。 对，但是我们第一次见到胡老师其实是在我们今年年初那个格的新书派对上。 对 对， 嗯， 就是在那之前我们一直都是微信上联系。 嗯， 然后没有想到见面胡老师是一个特别幽默的这样的一个男性。 嗯， 他给我们准备的礼物是那个还珠格格的 DIY 的手袋。 真是令人印象深刻。 对，就是特别用心的一个在新书派对上交换的一个礼物。然后我们当时很多嘉宾都特别喜欢那个礼物。 是。 对。对，就是很有意思。所以我们今天请胡老师来，其实一个是回应我们在格这个本杂志里面胡老师写的那一篇关于技术的文章， 嗯， 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最近其实因为我们之前开始打网球了，然后我和建国一直都在看网球， 嗯， 其实也关注了这个刚结束不久的蒙特卡洛大师赛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在这个比赛里面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很多球员他都对裁判这个判罚感到不满，并且提出了挑战。 嗯， 然后我们在球场上也看到了包括但不限于梅德韦德夫、卢布列夫、鲁内等这样的球员其实和裁判产生了一些争执，然后对球员的这个比赛包括心理状态吧也产生了一些波动。 嗯， 所以我们就想以这个话题吧为切入，就是聊一下体育比赛里的这种鹰眼系统，然后包括我们眼见的是不是为实。 嗯， 以及这其中的一些算法和技术的问题。 嗯， 然后可能在后半部分我们会从这个体育的话题延伸出去，就是聊一下我们对于技术的一些感受，包括我们现在所身处的，大家都会用后真相来形容嘛，就是好像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所谓的真实。 嗯， 对，所以是一期比较综合的探讨。 嗯嗯， 对，那我们首先还是想先从我刚说这个网球比赛开始，就是在这个比赛结束之后，就有一个体育主持人，然后也是一个评论员，他叫陈君乐，他在微博上就指出，因为蒙特卡洛大师赛是红土比赛嘛，他就说红土球场对鹰眼系统其实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因为这个红土它材质其实很特殊，然后他还转发了一条他几年前做过的一个视频， 嗯， 就是通过这个视觉的形式模拟了这个球落在红土上的这个球印产生的一些变化，就会发现球落下去溅起的这个红土覆盖产生的球印其实和鹰眼系统通过计算给出的这个球印是存在出入的。然后在往年的比赛里面，这个鹰眼回放是用于电视转播的，就是说观众其实他可以看到这个画面，然后今年球员自己也能看到这个回放，然后大家现在都倾向于更相信鹰眼而非人眼，但是红土上的很多主裁他其实不认鹰眼，所以在这一点上就会产生很多争执嘛。所以就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引入这个鹰眼系统本来它的目的是减少争议，但是目前看来在红土赛场上其实引发了一个更大的争议。所以我们也想先请胡老师介绍一下，包括胡老师在我们的杂志文章里面也讲到了体育比赛中最常用的两个技术，一个就是鹰眼技术，一个是这个 VAR 的系统，可能更多的是用在足球比赛上，就胡老师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种技术的使用和普及。 好的，上来就是一个特别硬核的问题。对，我就想说这个这篇文章的动议和 这本杂志的诞生其实都是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语境下的产物，就包括就你们各位的组稿和最后它呈现出来这个状态，其实是一个我第一次接到视野的时候，其实当时用过这个说法，我就说感觉像一个侏罗纪公园电影里边它的那个开头的设定一样，就是一只蚊子被琥珀给封存了，然后那个蚊子刚刚好吸了恐龙的血，然后后代过了很多年之后，人把这个里边的血抽出来，然后复制了这个侏罗纪公园恐龙。今天看这本杂志包括这篇文章都是这样的一个特定时期一篇像琥珀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但是它像我们提示出来的很多关于今天社会的种种的现象，是我们今天依然在这个历史时期之后能够每天每时每刻都能随时感知到的这样一种状况，就是技术对于我们日常生活的介入和无处不在的干扰或者说扰动这样一状况。所以说在这个体育比赛当中，在我们每天自己亲身经历的或者是观看的这些体育比赛当中，我们其实更多的时候完全可以感受到这样一种强烈的技术在场，就是最多的就是刚才视野说这两种鹰眼和这个 VAR， 但是这两种机制本身是不太一样的，就是鹰眼它是一个通过摄像机捕捉球的运行轨迹，然后在它设计好这个进行这一个画好的一个图形界面当中，一个关于场地的界面当中画一个投影上去，然后标记出球的落点的轨迹，大概是经过这样的一个数据基于数据算法之上的这样一个影像生成系统我们可以说。然后这个 VAR 和鹰眼就不太一样，是在 VR 的全称叫 Video Assistant Referee， 就它叫视频辅助裁判，其实是。那么我们在看球的人大概都知道，就是它经常呈现为一种回放，就是它把刚才发生过的事情用慢速摄像机或者是用更高清的这个图像再给你放一遍，然后我们更清楚球上发生了什么，这个人有没有撞到另外一个人是吧，然后他没有犯规或者两个人之间有没有什么剧烈的这个争斗等等。换句话说，鹰眼从一开始是一个数据加影像的结果，然后 VR 更多的时候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个影像的一个直接的再呈现或者是这样一个真实的一个回放，这是我觉得两者最大的一个不同。所以他们使用的场景也不一样，比如说鹰眼系统刚才是已经说其实它最早是运用在板球比赛，就是这个很冷的一个知识，就是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喜爱的热爱的体育项目，然后后来从2004年2006年时候广泛运用到这个网球比赛，然后再到后来是在足球比赛使用在门线技术上面，就这个球到底有没有过线，然后这个不是造成了很多这种就是世界大赛的惨案嘛？就明明他进球了然后没有进球然后被判无效然后输掉了比赛等等这样。所以鹰眼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种处理球和线的关系这样的一种技术，然后 VR 呢我们更多时候看到是属于人和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就是人有没有比如说有没有犯规，双方有没有怎样的程度的对抗，然后也包括这个人和人的位置，比如说它会运用在这个越位这个系统之上。所以这是我对两个这个技术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感觉。为了这次节目查资料就是做了一些功课，然后找到一个比较冷的信息，就是其实疫情推动了鹰眼的进一步的普及和发展，就特别是在2020年在美网期间，就是我看到说最困难的时候因为需要隔离嘛，就只有两块主场地上是有这个丝线裁判，就是底线裁判，然后其他的场地只有主裁判在那儿，就他完全交给鹰眼去这个处理现场事情，导致后来就有一些选手他不愿意参加比赛，就觉得这个就没有裁判的比赛可能会造成不公平，包括也当时疫情的原因吧。所以我想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媒介的效果，就是特别是通过电视啊电脑啊我们各种终端去看体育比赛的效果，就像在文章当中提示的，就它早已经是一个不断的被各种的图像各种的视线各种的技术所中介切割彼此交织的这样的一个复杂的视觉系统，而不仅仅是一个直播，就像这两个词或者是录播这样一个简单的词语所呈现出来的那样一个简单的视觉世界，这是我觉得一个最直接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嗯，我去年看中网的时候也有这个感受，就是因为你习惯在电视屏幕上看比赛，它在这个球得分和选手发下一个球之间，它就会有一个快速的回放，告诉你上一拍是怎么得分的，然后上一拍的制胜分是球的落点在哪里，会有一个非常精彩的小小的回放。但你在现场看，它就是完全是线性的时间，其实你错过了那个球，你没有看到它砸在哪儿，你就是没有看到。对，就我觉得有的时候 就是在家看也有在家看的好处， 就是全方位多角度。 对对对，好像但有的时候你确实觉得好像你线性的那个时间被打乱了，你可以不断的回放他那个精彩的得分。 刚才师也提到，就是蒙特卡洛这次的那个争议，其实就在于他的选手可以看到那个画面，对吧？因为以前我们只是默认这个画面是给裁判和观众看的。 嗯， 你作为游戏的参与者，其实是被阻挡在这个法庭之外，就他只能被动的去接受这样一个完全由科学来中介的这样的一个，其实是一个黑箱化的一个算法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看了之后，很多人就不认同，就这个你说他出现没出现，选手们自己的理解不一样。更有意思就是他会对照地上的那个球印嘛， 嗯， 这是那个红土场那个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就是一击就到位的那样一印，它有溅射，它甚至有滑动等等，它的那个最后的造型和球实际落下的位置可能会存在出入，所以这些东西都在提示我们。这个技术本身的那个边界，或者是他尝试用一种可计算的、可理性化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规划那些日常生活当中、比赛当中的偶然状况、不理性的这些溢出了理性计算范围之外的这些事物。 嗯，而且我有时候觉得那个挑战时刻其实是现场的一个小小的抓马时刻， 嗯， 就是在等待那个挑战的镜头放出来到底是 in 还是 out 的时候，你能看到观众在鼓掌在欢呼，就是在非常期待这个谜底的揭晓。所以我觉得每次 challenge 好像后面都有一个戏剧性的小高潮，就无论它是在线内还是在线外。 嗯， 而且 challenge 本身也是一个历史化的过程，就是曾经是不可以 challenge 的。 嗯， 好像是在2006年，就是有一场比赛小威廉姆斯有四次就是被判失误，从那个之后大概从2005年、2006年开始有这个挑战的权利，要不然你就被动接受呗， 嗯， 就说你没在线内就没在线内，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历史不断推进的过程。 我就想到那个文章里面，其实胡老师也 聊到这个主体性的问题嘛， 嗯， 就是你写到说觉得网球运动员就有了这个可以挑战之后，其实他们的主体性会比可能足球运动员他作为一个球队来说他更有容易发挥的空间。另外一个就是可能裁判这个角色也变得很有意思，就可能我们看足球比赛的时候很多时候也是像一个戏剧一样，就比如说当大家已经开始欢呼的时候你还要屏息等待那个裁判最终审判的结果，然后胡老师在那个文章里就写说而裁判他是盯着一块小的屏幕对，其实就是一个很有画面感的像一个戏剧场景一样，然后裁判判定是什么之后大家才开始继续欢呼，就是有一种情感上的狂欢的延宕的那种感受。 他把这个过程中断了， 嗯， 就是一个非常沉浸的连贯的一个足球的体验，运动的体验中断， 嗯， 有时候被迫要中断5到10分钟这样，所以后来很多时候足球的比赛加时越来越长， 嗯， 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是这个当中更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 VR 这技术和鹰眼不太一样，就是它是一个回放，所以这个回放权其实是掌握在裁判的手里， 嗯， 我们没有看到足球运动员有说我要 challenge 一下这样的机会， 嗯， 所以它带来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它可能造成了更大的不公平，就是有的时候裁判他就是不看呢，他就是不愿意这个回放啊，所以大家带来的那样的一种屈辱感或者是那样一种不公平感可能是更强的， 就是有证据你却不去看， 对，就是你明明有这个，你为什么就大家开始阴谋论或者是这样的东西又出来，嗯， 对，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包括我在准备这节目的时候我就开了一个脑洞，我就在想，而且胡老师刚刚也讲到说疫情期间其实，随着这个技术更加普及吧，就比如说可能原来那个司线他的职位也可以被这样的技术取代，我就在想那有没有可能有一天比赛场上会取消肉身裁判这个角色，或者说肉身裁判他躲在这个技术背后，就他可以不在场上参与，就不用他的肉眼去看，而是在一个技术背后，然后他会不会变得就是从人的角度来理解他，因为大家都普遍会觉得技术代表公正嘛，可能当他隐身之后大家的观感会变成什么样，是会觉得说更公正了还是觉得更不公平。 我倒是觉得不一定会去这个取消裁判，因为可能这个和我们对于比如说人工智能这样的事物的那个感觉是一样的，就是最后他不一定是机器完全取代了人，而是人不断的在为机器服务，就是我们完全为这样一套系统提供一个在场的这个可以更随机应变的灵活这样一种服务。但是确实现在有一种这个感觉，就是看比赛有时候越来越像在看游戏或者打游戏的那样一种感觉，就它那个画面已经非常的多元化，比如说现在足球就是它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就是进场的就是在这个 底线旁边啊，这些摄像机已经变成了一种大光圈摄像机，就拍着你就像拍电影一样，背景完全被虚化， 对， 就非常奇特，就好像你是置身在这个其中当中这样。然后最近的一个新闻是，忘记在哪个国家的联赛了，就是它下边会有一个像玩足球游戏时候的那样一个小地图，然后上面有就像那个哈利波特里边火点地图一样，每个人的位置在场上，它随时那个移动，就是它身上有这个芯片啊，或者是有传感器这样，它完全像你在玩这个非法或者实况时候的那样一种体验，就很特别奇特，这些东西都对。 对，因为刚才视野讲到这，我就想到说，比如说是不是同样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街道上这些监控摄像头某种程度上它已经取代了交警或者警察这样一种在场。我有一次就是前不久在那个使馆区散步，然后就看到每一个使馆那个大院前面都有一个站岗的那个哨兵，然后当时我跟我朋友就在讨论说他站在这还有什么意义，就是分明他后面可能有一排的摄像头，然后这个摄像头背后肯定还有人在看，那他这个站岗的人他作为一个肉身的在场，站在这个地方，他究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感觉。 对，之前说这个我就想到我们应该上次从哪一次出差要回北京的那个航班，它其实就是你先过一道机器的闸门，就在登机口的时候你要验你的票，然后我本来以为过了这个闸门之后我就可以直接进去，但实际上它也没有免除人工的那个，就是那个工作人员给你再扫一道码。对，所以它其实相当于有两道，就一道是这个机器的，一道是人的，但是最终还是由人来把关。我觉得这好像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一种现状，就是机器其实也没有百分百的取代人，就人还是站在那里，但是他的工作又由机器做了，但是他也不能不工作。对，就是一种很诡异的现状。 对，我们可能已经发明了很多的给机器服务的岗位了，这个我们大概非常清楚，所以就是那样的状况，可能假如说有一天这些站岗的士兵们都不在了，但是摄像头背后或者在一个监控中心背后还是有人， 是 他决定谁来调取这个影像，或者说他要用作何用，这是我的一个感觉。 我还想到就是我们家附近有一个生鲜超市吧，我经常去买东西，然后我就发现那里有一个工种，就是它不是有一个自动付款的那个机器，就你可以扫码自动，然后它旁边还有一个人站在那里， 对， 就他会帮你数你有几件商品。就是 他会觉得你可能漏扫或者不扫， 对，可能，所以他就是会多设一个人在那里盯着你，但实际上你整个那个操作都是可以在机器上完成，但是旁边还是会站一个人看着你。 盒马也有会提醒你去扫塑料袋。 对，我以为他是提供塑料袋服务的这个 工作，他应该也有一部分这样的功能。但实际上那个塑料袋就放在旁边。 对， 所以我每次看到这种工种我就觉得是一个很神奇也很当下的现象， 就他由收银员变成了一个监督员。 对， 对，就是监督机器的工作。 他在但他可能一个人在监督比如吧台机器的收银情况。 对，但其实那个地方也是有摄像头的。 对， 就是 就循环了。 对，就是我有时候觉得那个站岗的人他其实就是告诉你这有人在盯着，就他通过一个肉身告诉你说，哦，这有人在看着你。 对，我觉得就是说明其实我们对于机器的那种感知或者你和机器的联系其实还是要通过人来实现的，就不然的话你直接面对一个机器的时候可能那个机器并不能树立一种人的权威和威严。 是， 所以就你还需要一个肉身在那里。 或者说我觉得人跟机器的关系更像一种跟工具的关系，他会觉得即使我这个截款的机器上面有一个摄像头在看着我，但他无法及时的跑出来跟我沟通你没有扫这个塑料袋的钱，以及即使出来一个人我跟他沟通也跟我直接面对这个机器的心理负担成本不太一样。对，但是如果我因为没有扫这个一块钱的塑料袋要回头跟后面那大姐吵一架，那这个成本就会高，就会就是让我的这个面子也挂不住啊，我的时间成本也会上升啊。我觉得人面对机器跟人的那个心理负担还是不一样，你的假想也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就是回到球场上，就是人面对一个裁判当他是一个肉身的人的时候，和你面对一个机器你总是觉得这个机器好像是无可辩驳的，或者他不会出错代表绝对的公正，好像也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就说回这个技术和公正之间的这个关系吧，我又想到胡老师那篇文章里面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探讨嘛，就是说人们普遍认为技术的提高是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消除比赛过程中由于人的因素造成的不公。然后我也很好奇，就是说 这种技术等于公正的观念它是如何植入我们脑海的。因为就事实上我们现在也越来越看到，就技术它并不天然和公平挂钩嘛，而且很多时候我们现在也会说它是被人用来制造不公，加剧歧视的。就是大家现在都会说算法其实是人的观念的一种投射，它也是由人喂养出来的这种机器。 是，我想这个首先回到球场上，就是作为一个球迷，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会分享一个认识，就是一场比赛的好坏的程度、精彩程度，其实也会取决于裁判的水平。所以就是在足球场，包括我想在网球场也有，但虽然我不是一个这个完全的网球迷，就看足球多一些。就足球场确实有很多鸣哨，就是这些鸣哨，它最重要的一个能力呢，就是其实是掌握场上的这个气氛。或者说掌握场上的这个张力，就是说两个队上来就是剑拔弩张，要死要活的，他要大家都冷静下来，你不能就马上打架打起来或者怎么样。所以经常见到的一个状况就是他会主动去调和他的判罚，比如说他给这个队吹一个任意球，或者给这个队套一张黄牌，他可能下一步要给另外一个队需要有一个找补。 嗯， 就是他会通过人力的这个人为的选择来进行这样的一种调和调试。所以在我觉得在特别是在这种竞技体育项目当中，其实可能技术从来都或者在长期一段时间内它不直接等同于公正，它来自于一种球场上实时变化着的一种状况。作为这个足球比赛最重要的判决者，然后裁判就是这个需要阅读空气和掌握空气的人，所以这是一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其实那个公式，我想技术等于公正，包括我们其实前面说了这么多，其实都在讨论它的一个历史化的过程，就是它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变成今天运动场上的一个常见的手段，所以它是一个历史的建构的过程。我当时在准备这个趴的时候就想到一本书，就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叫这个利维坦和空气泵，就是蛮有名的一个关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这样一个著作。就在他在里边呢就谈到了一个16-17世纪吧，这个英国历史上的一个公案，就是这个科学历史上的公案。就当时人们在讨论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真空存在，就是我们大概想回到那个17世纪那个时期，我们可能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通过逻辑的推演，对吧，就我们这个通过琢磨，是吧，就比如说从柏拉图到笛卡尔这些人的这个琢磨，我们大概可以想象是不是有一个上帝的能力无法抵达的这样的一个空间。但另外一种路径就是可能是我们今天更熟悉的科学的路径，就是通过实验的方法来确定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空气存在的地方存在。所以在当时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论争，代表者吧，意见者有两位，一个是霍布斯，另外一个是波义尔。然后霍布斯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叫普满论，就是他觉得这个普天之下莫非黄土，所有的国家权力或者政治权力不可能有真空的地带，然后这也关系着一个如何认识世界如何认识政治权力的问题。那么这个波义尔就采取了今天实验的方法，就是说他自己真的造了一个空气泵出来，然后放了一个小动物在里边，把空气抽空，证明这个地方没有可以支撑生命存活的这样一种空气，通过实验的方法证明了这个真空的存在。所以这个如何抵达真实或者说抵达这样的一个事实，其实从这时候出现了这样一种分歧，一种是推论的方法，一种是实验的方法。但比较有意思的是回到我们关于技术本身的那个建构性上面，就是这样的一个实验的结果是怎么样传递给大家，就是我们怎么样能认同这样一种实验本身的合法性。其实就在于当时波义尔请了很多人来见证他的实验的过程，就是一种我们今天所说的 seeing is believing。 通过这些人来见证实验的过程，怎么样设计实验，制造假设，然后进行实验过程，最后推导结果，所有的过程有人在参与观看，然后记录下来，他的实验室就像一个剧场一样开放给这些人看。然后这些见证者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体面的上流阶层，然后当然也都是男性。所以大概从这样一场论争当中，最后这个波义尔获胜，确立了今天实验作为科学的一个最有效的实践路径的这样一个方法。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见证本身就在这个科学本身事实的确立过程当中确立了非常重要的这个位置。这是我们说的这个 seeing is believing。 那霍布斯的观点就是有一个这个书当中特别有意思一点，就是它是一个政治学的观点，从政治出发，他觉得普天之下的一切一切，从土地到空气，似乎不应该有一个超越利维坦的空间，不应该有一个这个政治实力所无法抵达的空间。所以消除真空其实就是消除这样一种政治和思想上的分裂，就是我们只能用那样的前一种方式，一种逻辑推导式的方式，神学的方式去推断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真空。 所以这个地方就出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如果按后一种方法，按照逻辑实验的方法，就存在一个政治无法抵达的地方，就存在一个科学可能不讲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吧，就不讲党性的地方，这样一个非地。然后如果按前一种方法呢，普天之下莫非黄土，所以不存在一个真空的混乱的，用霍布斯自己的说法，所有人对抗所有人的领域，就像下班时候的西直门地铁站这样一个地方，对吧？我说，所以这是我们这个是这个公案提醒大家的一点。所以为什么要说这么长一圈呢？就不是为了抛最后这个梗，它确实 真的吗？ 不是，真的不是。就它其实造成了两个后果，一个是我刚才说实验作为科学的范式，主要的范式，见证作为科学的范式；另外一个是造成了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技术等于公正，或者说技术等于绝对某种客观的中立的透明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样一个思想钢印本身的形成，它向我们提示这个是一个历史化的过程，它是一个这个不断被建构起来的这样的一种过程。 嗯， 这是我想说的。 但您刚才提这故事也有一点令我很疑惑，因为他们两个提到的真空似乎不是同一个真空。 对，这就是最大的问题。对，包括霍布斯当时他。 它一个就是物理上的真空，就真的没有空气，没有生命可以存活；另一个指的是政治上的真空。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说，其实更重要的分歧在于怎么样认识世界的分歧。 啊。 它是两种认识论。认识型的这样一种分歧。所以最后其实今天我们会发现两个人都是对的，就是。既要讲政治也要讲科学，这些东西可能是 两手都要抓， 这个才是最后的梗。 所以这个就回到那个书最重要的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的封面是利维坦的造型，他右手拿着一柄剑，左手拿着一个空气泵，就是政治加科学才可能是我们今天面对的某种现实。 怎么一开始就把这个吊起的这么高？当洪老师讲这个，我就觉得说，有时候我们相信技术等于公正的一个前提是说，机器或者技术它是不会犯错的。然后这个前提背后，我觉得是有一种恐惧在，就是我们更害怕机器犯错，而我们没那么害怕人犯错，因为我们所有人都会说，人总是会犯错的，人都是会犯错的。就包括在那个蒙特卡罗，因为辛纳他被误判之后，他就接受采访，他也说人都会犯错，我也会犯错，就这个是很容易被我们理解的一种情况，就是说人会误判，然后球员会失误，裁判会失误，但是机器犯错，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它意味着失控，它意味着它逃出了人类的控制范围之外，而这个其实是对于人类来说更大的恐惧。我觉得我们害怕的其实并不是我们被误判了，或者说裁判他在球场那个瞬间那个时刻他犯错了，我们怕的是更怕的是机器犯错，而机器为什么会犯错可能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比如说科幻作品或者说一些恐怖片它的那个恐怖的点的来源，就是说机器莫名其妙的犯错了或者出现了故障，这个我觉得是大家更害怕的一个东西。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倾向于相信机器是对的，因为机器是对的意味着人还能掌控机器。 我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我也想提一个就是齐泽克的观点。再说到 ChatGPT， 我觉得说的特别有意思，他就说ChatGPT 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不会犯错，他给的东西都是对的东西，或者说是你期待的东西。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当中确实人因为犯错而有人性，就这些包括你在创作啊，包括你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充满各种各样的偶然性，阴差阳错，什么滴滴导航给你导到海里边，类似于这种最早滴出来的时候各种各样的这种新闻，我觉得是这些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换句话说，对于机器这样一种，我觉得是一种错误的期待，可能是。其实那个威胁同样在于，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消除了生命中很多奇特的偶然性，就是就像这个导航导到海里这样的。 对，而且这个背后其实还有一种是人高于机器的一个假设，就是犯错意味着你是更高等的生物， 对 吧？然后不会犯错的东西实际上是更可控的，就是它背后其实也有一种这种等级划分在里面。 那这也让我想到最近你们有没有看到，就苹果 iPad Pro 那个广告受到了群嘲，那个广告的画面是一个液压机器压毁了一切，包括钢琴啊，然后你生活中的所有，然后把它压成了一个 iPad Pro， 就是代表你生活中所有的娱乐， 然后文艺，然后运动都可以集中到这个 iPad Pro 里面，但是那个画面引起了非常多人的不适。然后当有人把这个视频倒放的时候，就是从一个液压机器下的一个 iPad， 然后慢慢的拓展出一个立体的空间，里面是我们的现实生活的时候，大家觉得这样看起来对劲多了。后来苹果公司也因为这个广告出来致歉。我觉得这个背后的那个情绪，它不光在中国互联网上引起了这个反响，在国外也是一样。我觉得那个情绪其实也很妙，就是那液压机其实特别明显的象征了一种工业革命的感觉，就是碾过一切，而且真的就是 crush， 就是碾碎的那个感觉，然后把人的生活碾压成了一个平面的电子平板设备吧，然后人才意识到原来我的生活中有这么丰富的东西，现在我完全是在 iPad 上体验它，我原来可以真的画画，原来可以真的弹钢琴，但现在我完全是在用手指控制一个 iPad。 所以就是这个，我觉得也不能说人类觉醒瞬间，是人类突然意识到所有的功能集中到一个电子平板上非常不对劲的瞬间，是很有意思的。 对，但事实上是就这样的一个非常暴力的那样一个图像，这样一个广告，反而提醒了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从来不会用 iPad 去弹琴，对吧？对吧？反而我们不会用 iPad 去作为摄像机或者照相机来使用，但是你可能就自拍啊这些非常偶然的用，就它反而提示了我们这些媒介的不可取代性，在我看来，就那个暴力本身还有裂缝，特别是就像你刚才说，把它倒放出来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这个扁平化的，特别字面意义上扁平化过程当中它的问题所在，所以那个被撤回了吧，那个广告如果说 对，就而且还发布了一个官方的道歉。就我觉得人能有网友能想到把这个视频倒放着来播放一遍也还蛮有意思的，就好像从一个平板中你把它扩大为了一个立体的生活空间。就突然那种对于技术的担忧，或者对于生活多样性生活丰富性日益失去的担忧就显现出来了。 但我感觉我现在就经常会有这种担忧，就尤其是可能我在一个公共场合排队或者什么时候，就当我看大家所有人都低头看手机，然后包括我自己每天晚上可能当你很累了之后你就只想刷小红书的时候，我都会对自己感到一种警惕。然后我也在想说，就是现在对我来说这个真实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就是你会觉得在屏幕上看到那些东西它也肯定也不是虚假的嘛，它也是真实，但是我日常生活中也是真实，就是你会觉得有不同的真实呈现出来，但是如果我们把他们都认为是真实的话，那真实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就是它这个标准就会变得很模糊。我不知道胡老师对这个有什么想法吗？ 我和你的困惑完全一样，唯一的不同是我会刷抖音刷小红书时间要少一些，但是就是现在抖音和小红书各占半壁江山，我觉得更完蛋了，可能这样的状况。 我想到我们四个有一位共同的朋友，因为总是因为沉迷小红书而删掉小红书，又是因为离不开它而重新安装回来。 对， 所以而且我也会觉得像这些技术，就包括我们现在很警惕的这些东西，比如说我会在使用 APP 的时候把那个定位关掉，对，但同时你又很依赖于苹果健康每天给你提供的那个步数，我现在就是每天要走够10000步我才能回家。对，你就好像觉得这些数据也确实构成了你，就我们会讲那个叫赛博肉身的一部分嘛，对吧？就是其实你的手机或者你的这些电子设备确实装载了你的一部分自我，只是说我们以前认定自我可能是一个肉身的自我，就像我们可能在十几世纪去见证一个所谓真实的事件的时候，我们要讲眼见为实，但是现在这个真实的标准可能发生了一些变化，就并不一定是你的这种肉身，就当然有肉身实体的感受，但是同时数据也构成了很重要的一部分嘛，数据甚至是图像，所以我觉得这好像也是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们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不是就是说追问究竟什么是真实，或者说再探讨我们的肉身性在现在又变成了一个新的问题，或者这个问题它到底还重要吗？ 我觉得这个真实确实是，就我们刚才其实讨论的球场上的那些事情其实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超真实的感觉，就是它比真实还要更加真实，因为它是对你的这个肉眼的加强，对吧？因为我们现在更这些高速摄像机啊什么的，我们没有办法通过自己的肉眼形成那样的一个准确的判断，所以这个事情给我一个提示，就是我们可能更多时候真的是要用经验去来进入到这些东西的讨论，特别是比方说这个，我刚才在想到这时我就想这个坠落的审判这个电影，我觉得它是一个关于真实特别好的这样一个例子，就是因为它最后的那个结局，就是到底有没有杀人这个事情，你怎么样判断这个结局完全取决于你的 经验，你怎么样去带入，你带入到哪个角色，你带入到那位女作家还是她的那个无能的丈夫，对吧？就是或许这个事情首先它形成了一种性别上的分野，就是这个比如说我一开始看完我就觉得这个男的是被杀的，然后因为我没有，我很少被放置在那样的一个这个这样的位置上边，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作品以一种极其真实的方式提示了我们你如何去认识真实，完全可能来自于你的日常的身心经验。所以我动用一个朋友对这个电影的一个判断，我觉得特别准确，就是说这个电影很准确地提示出女性是一个位置这样一个特别简单的事情，就是很多电影拍不明白的这样一个事情。你把任何人放到这个位置上，他都会发疯。然后甚至是讨论这个电影的过程当中，把他放置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他都会发疯。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准确的这样的一点。所以你说当然有可能同时存在两种真实，就是他即使自杀也是这个，所以完全取决于你的判断。所以这个电影对我来说它有一个媒介层面的这个意义，就是它把这个东西前所未有的推到了我们的面前，而这些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现实。我记得 那个导演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说，其实每个国家也不一样，他就说这个电影在法国放的时候很多法国的观众认为女主角没杀人，但是到了美国放的时候好像大部分美国观众认为她杀了人。然后包括就是说对她究竟杀没杀人这件事情的关注程度我觉得也是不一样，就是很多观众他看完之后就想知道说这人到底是不是他杀的，然后另外一些观众比如说我其实并不太在意这个问题，就是我没有 这不重要， 对，就是我没有很被这个事情困扰，或者说我没有很想知道他究竟是不是杀了人，我也没有带入一个判断者的角色去看这个电影。我感觉就是其实还有第三条路，就是你不想去分辨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多人在今天采取的一个态度，但有一些人我觉得是他自觉的在采取这个态度，因为他知道这个界限即将变得越来越模糊，然后以至于有一天他会打破我们之前设定的对所有真和假的界限，会创造新的标准，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你是无法去真正下判断的。那另外一些人他可能不是自觉的，他就是单纯的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或者是说他认为这个问题不重要，对他的生活没有影响。我其实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我觉得我看的时候我觉得我可能是自觉的不带入一个判断者的角色，因为我确实觉得他真正想要呈现的就是说这个真假的边界在不断的被打破，他是不是杀了人这件事情是一个注定没有答案的事情，而你去追踪他其实是一种就是无果吧，是一个注定无果的一种尝试。但是我觉得也有一些人可能他的关注点在这个电影的其他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电影很有意思的一点。然后因为建国刚才提到那个 iPad 嘛，我觉得我有一个关于那个 Vision Pro 的问题，就是我在看他的测评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特别有意思，就是因为这个它的技术是这样，就是当你戴上这个头显的时候，如果你在走路或者说在办公在一个真实的场景下你还想看到你周围真实的环境，你是可以选择一个模式的，我忘记它是不是叫通透模式， anyway 有点类似于通透模式吧，就是说你还是可以看到你真实的周围环境上面有一些小的屏幕方块什么的。那它是如何实现的呢？它其实就是通过一个摄像头，然后它拍摄了你周围的这个环境，然后把它投在你的眼前的这块屏幕上，你看起来它是一个足够逼真的一个体验，但实际上你的眼睛并没有穿透这个屏幕，你看的依旧是这个屏幕上的影像，就有点类似就是楚门秀那个电影，你到了天边发现这个墙这个天也是假的，就还是一个影棚。对，但是很有意思，就是说在这些测评的博主的视频里面大家都会说啊，这个头显它的就显示效果非常的好，体验非常的沉浸，但最后往往他们会说哦、啊，并不推荐大家买，就是最首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戴上去非常的重，就是它的佩戴体验并不舒适，以至于说它本来应该是给你提供一种沉浸式的体验，但你因为戴着不舒服而无法长期沉浸。比如说可能对于一般的人来说这个重量你只能戴一两个小时，你就会觉得颈椎非常难受，或者就眼睛就很不舒服，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它也是达到了一个身体人的身体的限度， 只不过这个限度并不是你人眼分辨真实和屏幕的这样一个限度，也许它跨过了这个限度，但它撞上了另外一个限度，就是你的颈椎啊，你的干眼症啊，这个它还是有一个限度的，依然是你的身体限度在告诉你说这并不是真的，因为你看你周围的环境你并不会颈椎痛，但是你看这个头衔你会颈椎痛。我觉得它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就是感觉它在提示我们说人是一个整体，就是你的感官其实是一个整体，不仅仅是眼睛这个器官本身，其实它是一个很融合的一个体验嘛，而它可能是解决了眼睛分辨率这个问题或者什么这个问题，但是它没有办法解决其他的问题。对，我不知道胡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挺同意这个的，就是就因为现在 Vision Pro 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它太贵了，就超级贵，所以它现在就是极少，还是极少部分人在用。所以我前两天读到一篇这个关于人工智能的一个文章，就是说他的观点就是说我们今天对它的好奇还是因为它还比较新，或者说它还是比较少，但真正一个技术要获得最大程度的用户和最大多数人参与，就是它变成完全日常的生活的状态。换句话说 Vision Pro 可能和一个手机或者是手表一样贵的时候，可能它才会成为我们某种的日常的现实，我觉得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就是刚才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 Vision Pro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操作是它要通过你的手指，对吧？你比如说两个手指怎么捏一下，然后这个一个手指怎么动一下，它其实已经出现在现在最新的这个 iWatch 上边，就是你的你可以用指尖来操纵它，所以它要求的确实是一种更加总体性的身体协同，它可能要求规训一种新的苹果身体或者苹果用户的身体 iBody 对吧，可能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说着说着就这个说乱了，所以这个地方提示出来我们什么一点，其实我们一直没有点名这个话题，其实我们都在讨论一个关于视觉中心主义的事情，就是我们所有的讨论这些一切的主题都建立在一种视觉对其他感官的绝对的支配之上，把它作为人的首要感官，某种绝对最正义的然后最厉害的这个最真实的这样一种感官之上。所以再稍微这个说一点点，就是其实这样的一种对视觉中心主义的反思甚至是反动其实一直存在，比如说在法国哲学60年代以来的二十世纪以来的好多这个讨论当中都存在这样一种讨论，比如说一种是像梅洛庞蒂他们这种现象学的，他就像你刚才提出的一样，他觉得视觉其实是一个我们感知到的这些图像画面其实是一个心理学上的一个综合的作用，就是它是一个你的大脑包括你触觉味觉嗅觉等等这样的一个东西综合的一个效果，而不仅仅是一个直接的在线关系，就像一个透镜一样这样一个直接关系，这是一点。还有另外一点，其实我们更加熟悉就是视觉本身的暴力性，今天熟悉的话语就是凝视，比如说这个在好莱坞经典电影当中劳拉莫尔维就说所有的好莱坞经典电影都是男性看女性被看这样的一个视觉模式，所以说这样的一种凝视或者看本身的那个暴力性或者是它的这样一种支配性的地位一直在得到大家思考。 这也让我想到我今年在一个跑步活动上认识了一个独臂跑者，就是他只有一只手臂，然后他不仅跑步也是做铁三运动，然后他的剩下的那只手臂上就带着一只 iWatch， 就是我们可能健全人用 iWatch 的时候你是用比如左手去碰右手腕上的 iWatch 来进行操作，但当他运动的时候他就要用一只手来操作他的 iWatch， 所以这个时候 iBody 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对， 比如他要通过握拳来进入主界面，然后他要通过比如食指碰拇指或者食指碰无名指来启动这个表的一些功能，来让他比如暂停运动或者来显示某个页面，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应该超出健全人的一个视野和限度来考量就是技术和身体的关系。我们做播客的时候尤其是在早期也收到过很多听众的反馈，就是他是一个视障人士，对，他可能是弱视，然后也可能是视力有其他问题，所以他可能播客对他来说的意义就更重大，可能有一些他没法阅读的东西他可以通过播客来收听，所以我觉得可能在我们超出健全人的一个限度再去想这个身体和技术的关系的时候，可能又是另一重视野。 我先想到是我们第一次想要聊这个换脸技术是因为当时我们看了一个英剧，你记得吗？ 叫真相捕捉、 哦、那个很好看、哦、 对，然后当时我们就第一次提到说要聊这个话题，因为它的剧情大概就是说那个监控摄像头的画面也是可以被编辑的， 对， 然后它编辑了之后就是你眼见就不是为实了、 嗯、 对，然后我就想到说其实关于这种后真相尤其是在新闻传播这个领域里面、 嗯、 其实已经被讨论过很多很多年了，我自己其实非常喜欢的一个讨论是清华哲学系的夏颖老师他写过一篇论文，就讨论了说这个关于客观性的一个问题，他就说，他说客观性作为真正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实本身有着自身的坚硬内核，这一坚硬内核意味着主观观念与其遭遇的过程中会产生一种创伤，这种创伤性之真隐蔽在现象界括号语言系统所建筑的和谐统一背后，在常规化的生活秩序当中成为不可见的事实真相，而语言逻辑以及诸多理论工作实际上成为了这种创伤性真实的遮羞布，他们通过某一种统一性逻辑的建构来回避与这一真实创伤的遭遇，就他讲的很学术哈，但是我觉得简单就是翻译一下通俗一点讲，就是说我们在所谓的后真相或者说假新闻当中看到的那种巨大的难以解释的情绪，它其实是一种创伤的表征、 嗯、 我觉得我自己观察新闻的时候常常有这种感觉，就是在这种所谓的假新闻当中其实我们也能看到过去很多被遮蔽的真实、 嗯、 而正因为在过去我们的这种媒体工作当中为了追求某种客观性或者说为了遵守某种新闻的准则、 嗯、 而压抑了很多人的主观经验和感受、 嗯， 才会让他们的这种感受以一种假新闻的方式爆发出来。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其实很多时候想到的是女性，当然这个文章它本身并没有从一个性别的角度去讨论，但是我自己的感觉是说这种创伤其实在女性的生活当中是非常常见的，就是我们经常会被否认我们的感受是真的，是因为它与某一种客观性不符，比如说跟某一个数据不符，跟某一个所谓的事实不符、 嗯、 而这个时候我们的感受就缺乏一个言说的空间，缺少被承认的机会、 嗯、 那这些感受可能它就会以一种其他的方式爆发出来，那这样的方式就可能是我们需要创造一个与这个感受相符的真实，来让他有机会被表达出来，能让他有机会被别人听见和承认，就是他需要一个壳子，就是有点像这样一个感觉。我不是说我认为这样是对的或者说是好的，我只是说有时候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们在看到了假的同时也能看到一部分真，而这部分真其实是在过去的所谓的真新闻里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就是情绪是真的，或者是那个屈辱感在你刚才讨论当中， 对，就或者是说很多欲望、嗯、很多集体性的这种不管是创伤也好欲望也好焦虑也好恐惧也好，实际上它是在传统的新闻当中缺乏一个渠道被表现出来、 嗯、 因为比如说它缺乏一个事件或者缺乏一个什么、 嗯、 就比如说我们都是从事这个行业，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事件、 嗯、 我们才能去产生一个报道，但是很多东西它其实并不是一定有一个事件，所以我有时候会在想说那些不能构成事件没有爆发为事件的情绪它有什么机会被认为是公共的吗？有什么机会被放在一个公共的场域下被大家看见吗？ 嗯， 嗯，当然也有一些比如说更深度更长期的报道书或者研究去关注这些问题、 嗯、 但是可能今天在一个比如说短视频的时代或者是人人都可以做自媒体的时代，它可能更多的就是以这样一种假新闻、 嗯、 或者说以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被大家看到。 我想到其实网上有一类短视频模式，您经常刷抖音应该看得多，就是它会放一个电话的 icon 在上面，然后还会有一个声波图在下面，对，就是假装是一个电话采访但其实只是他自己录了一段视频，就是解释比如他们家猫怎么了或者他们家孩子怎么了，但是他包装的特别像一个电话采访，就是是会在比如新闻片段里出现的那样一个新闻素材的一个感觉，但其实是他自己制作出来的一个视频效果，就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有点模糊了就是自媒体内容创作和新闻之间的一个界限。 夏颖老师那篇文章我觉得我想到一个文学上的例子可以去回应他说的这个创伤到底是什么，就是作为一个被压抑的不管是事实也好还是某种实在界的表征也好， 米兰昆德拉在《笑忘录》的那个开头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啊，我觉得我这一直记了很多年，就是说在某一次公共活动上边，有两个国家领导人吧，然后就站在上面去这个检阅部队， 嗯， 然后有一个哥们儿是光头，然后是大冬天，然后他站在旁边那个人呢，就把自己的帽子摘下来放在那个大哥的头上，结果这个光头这个人就被最后应该是出了政治上的问题，然后就等于他的所有照片啊什么都被这个抹掉了，但是抹照片的时候没有把那顶帽子抹掉，就是他那个照片当中有一顶空空的帽子放在那个位置上，然后这个帽子就成为了这个人唯一的见证，就是在这个画面当中，在这段历史当中唯一的一个见证。我想这个帽子本身作为一个，当然它是一个技术故障，一个技术失误，但同时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某种真实的一个创伤的表征，它作为一个伤口在那儿，它牵连着一段被消失的历史，它同时也是一个创伤，但对于后边看到这张照片来说，我想同时也是一个疗愈，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发生过什么，或者看到一个地方发生过怎么样， 嗯， 它是一个这个某种是你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假新闻，因为一个帽子不可能超越物理规律就飘在那个地方，对吧， 嗯， 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它也可以牵连出来看到这张照片的人对那个时代的共有的感觉。就是米兰昆德拉把这个作为那本书的一个开头，其实在提醒我们关于记忆和图像以及记忆和记忆的材料之间的这样一种特别复杂的关系。但是我觉得志祺说的刚才特别有意思一点，就是说拉回到一个现实的层面，就是我们确实能在日常生活当中经验当中感受到特别多的无边的情绪，就是不知道哪里来的这样的一种像鬼火一般的情绪，很多的时候，然后你会发现它会变形扭曲变成各种各样的创作的主题出现在大众文化作品当中，比如说有些海它必须是愤怒的，所以你要去涉渡过它，对吧，然后里边充满了奇特的各种各样的你觉得莫名其妙的暴力，但是好像又很真实又很逻辑，它因为它的逻辑在于它的非逻辑性，就是你不知道它从哪来的这样一种状况。同时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可能更多的时候只能在和朋友的谈话当中，私密的谈话当中，非常深入的谈话当中去分享这些情绪， 是 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公共空间可以去被讨论的东西了，所以这就可能更加又把我们推回到那样的一个现实当中，就是今天有什么东西还是可以被共享的，还是说可能被怎样的一些人数所共享的。 对，我觉得这个背后确实有一个我们对于公寓和私域的一个界限的划定的问题，我觉得它从来都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可能过去很多事情被认为是私人的，比如说很多性别问题它今天变成了公共的， 感觉也是一个彼此发现和召唤的过程，就包括生育之痛啊，然后或者是每个可能后来大家发现就从 MeToo 开始，可能每个女生从小到大都会经历过不同程度的这个性骚扰的问题，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彼此召唤，就我的故事召唤你的故事，这样一个共同发现的过程，你才可以慢慢的把这个所谓的私欲扩展出去嘛，就你发现它其实是一个公共的话题，而且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公共的话题， 是，对，而且就是说过去那种以一个事件为中心的那种报道方式，它如何能够涵盖这样的内容，实际上是很困难的。对，我们可能比如说一代女性身体里的节育环也许能够成为一个公共报道里的话题，但是你妈妈和我妈妈并不完全相同的生育之痛，她怎么能够通过一个事件，通过传统新闻操作的方式变成一个公共话题，其实是非常困难。 同样我觉得作为同时发生的事情，就是大量的公众议题同时入侵了你的私人领域， 对， 俄乌战争同时也有可能发生在你家客厅里，对吧， 对， 就是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一些事情让你和自己的朋友都没有办法做朋友了，梅西到底是不是反华分子，比如说对，然后就是好多这样的东西，我们每天都会受到它的挑战和这个扰动。 对，我感觉这个就是假新闻的另一个层面，就是如果说我们刚刚讨论了可能假新闻里面真的部分，以及在这个浪潮中可能作为弱势者感受到一些权利和解放的部分，其实它另外一部分我觉得就是胡老师刚刚讲的政治加科学，就是所谓政治加技术吧，这个部分就我们现在另外一方面面临的就是很多时候可能它也可能是一种由上至下的这样信息结合政治的 这样的一种假新闻的传播、 嗯、 就包括对于事实就是有所谓的这种事实的一种扭曲或者说一些素材的结合，以及在战争中可能信息战也成为了战争的一部分的情况下，我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说确实是一个很错乱的这样的一种生活场景。就它好像一方面是刚刚胡老师讲的可能发生在你客厅中的一种观念上的争辩、嗯、另外一方面好像也是对于一些很基本的价值观的这样的一些拷问、 嗯、 我觉得这个就会让普通人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 对，而且甄别信息的这个门槛显然提高了，就这个东西变得越来越难了。有时候我们经常被假新闻所骗，对吧、 嗯、 所以就是我们一个共同的朋友曾经发过一条微博，大意就是说能不能识别这个时代的假新闻等同于这个时代的识字率水平，就是甚至是这样的一个判断，就是我们可以说这是一比较有点极端化的表达，但是他又很客观的提出他这个现在这样一个时代对我们甄别信息能力以及尝试从不同信道去获取信息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了。但是事实上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时候也真的不愿意离开自己的信息茧房、 嗯、 就是我觉得我在信息房里可舒服，我跟他一刻都不要分离，是吧？就我对打破信息茧房这些事情付出了太多了，我太辛苦了，我只想待在自己信息茧房之中，这个是我们可能每天的日常生活、 嗯、我觉得有想要分辨真假的人，也有不想要分辨真假的人、 嗯、 然后你会发现尤其是在我们上一辈人里面经常出现这种问题，就是说你认为他是某一个政治光谱上的人、 嗯、 你认为他相信的是这个政治光谱上的假新闻，但是有一天他一定会 surprise 你、 嗯、 就是你会发现说他与我们理解的这种信息茧房其实是不一样的、 嗯、 对，就是说我们可能我们理解就是胡老师刚才讲的这个，我会跟我的朋友因为俄乌战争或者因为美西是不是反华分子吵起来，是因为我们有各自的立场，我们接受的是比如说符合这个立场的信息、 嗯、 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他接受的是非常混杂的信息、 嗯、 他并没有立场，或者说他的立场是随时流动的、 嗯、 所以你今天看到他仿佛是这个立场的，明天他又跳到另外一个立场、 嗯、 他不需要一种自洽的真实的生活。 嗯， 我觉得这个话题就是非常难聊、 嗯、 就是我们其实想聊这个话题想了很长时间了，包括技术和 AI 的话题，但是每次都一方面是觉得其实我们对这个东西了解也不足够、 嗯、 另外一方面就是感觉其实我们自己现在每天在日常生活中也面临一个 很困惑， 对，很困惑很混乱的一个状况、 嗯、 而我们总觉得自己的能力好像还不足以让我们去辨析这个问题本身。 嗯， 嗯，所以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嗯， 嗯，所以我经常对糊涂的人感到非常好奇就是因为我们其实都是某种程度上糊涂的人，只是我们糊涂的程度不一样嘛，就像 方面 糊涂的方面， 对，就像胡老师说我也不想要离开这个信息茧房、 嗯、 其实也是一种糊涂的选择，就是我自觉的选择过更糊涂的生活、 嗯、 然后很多人他是非常自洽很舒服的活在一种非常糊涂矛盾的一个状态里面、 嗯、 他并不觉得这个构成一个问题、 嗯、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状态。 嗯， 嗯，对， 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带入的是另一个角色，就比如刚才视野你提到说、 嗯、 可能白天你有自己真实的生活，就是要走路要做饭、 嗯、 然后晚上你要看小红书上别人的生活、 嗯、 就是你会在这两种生活之间找一个就是真实的那个标准在哪里，就是我反而是在看比如像东北雨姐这样的内容的时候我会带入她，就是考虑她的生活应该是怎样的。 嗯， 就我会觉得如果一个人的日常的自媒体的内容就是拍摄自己的生活，并且这样的生活虽然说是他真实也那样过，他每天也要去种菜也要去杀猪，但是他又不得不为镜头营造一种表演性的话，那他真实的日子是要怎么过的呢？就是他这个生活到底是为观众而过还是为自己而过，他怎么样控制自己生活中的表演程度。就我觉得于姐这个视频很值得琢磨的，就是他跟传统的这种三农线条上的自媒体不太一样，就是传统的自媒体还是跟观众打个招呼，今天我们来做什么，大概是这样。像于姐你有的时候你看他的视频他就是在比如种豆角啊或者是做狗窝啊，就是做一些农活做一些体力活，然后他跟他的爱人有一些拌嘴啊等等，然后他在可能全篇的最后一幕然后会说比如农村就这生活简简单单一顿四个菜，就是他每一个视频的标志性就是他最后这样一个结尾，并且他打破第四堵墙开始跟观众对话、 嗯、 对，就是我会觉得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精巧的脚本，就是它在这个真实跟非真实之间有一个非常微妙的界限，就是很多人看着会觉得哦，说农村生活是这样的，或者很羡慕哎，于姐的经历真好啊，五点起来能把整个韩国的地翻一遍，就有很多这样的评论。然后但我也觉得这些评论好像多数其实都来自并不真实经历这样的生活的人， 嗯， 他可能是经历并不足够的城市白领，很羡慕一个五点钟起来离地的农村女性。 我也经常看这种视频，就是我比如我看一个湖南的女孩每天给工地的工友做盒饭 哦， 然后还有那种朝鲜族就在延边的那种，就是每天什么腌泡菜，就做那种分量巨大的食物， 撒海量牛肉粉。 对对对，然后我看着我就是觉得说它带给人一种确定感， 嗯， 因为你点开它每一个视频，它是完全一模一样的结构。这种节奏，然后他虽然做的菜可能不一样，但是是完全一样，你能看到的是 对 完全复刻的每一天每一天这样重复的生活，他带给你非常强的那种安定的感受。 但我想的是这带给他什么呢？就是他要怎么过这种我每天都要去表演一番我如何生活的生活呢？ 我是觉得是不是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我觉得这种社交媒体的介入或者媒介介入，它可能只是起到了一个放大器的作用，因为我觉得你在日常生活中其实人和人交往也是会有表演性，只说它没有一个具体的脚本或者那么程式化，或者我每天像有个 KPI 一样我今天要表演够几个小时，但是你人在日常你和别人交往的那个过程中其实也是一个微型的剧场，只是说当你有了社交媒介介入之后，这个剧场相当于被放大了，嗯，但至于说你再放大到一个什么样的点对他自己来说是一种劳作，就是一种 labor 了，还是说如果小一点的话，它就是一些日常生活中的他可以承受的这样的一种劳作，我觉得这个点很微妙，但是我会觉得那个表演性其实存在于每个人的身体里。 他提出一篇非常重要一点，就是你们刚才说到这两位都是体力劳动者，就是他是完全的展示自己的那个劳动的过程，就是他从一个事情从有到无，他整个过程和最后的成果是高度相关的。反过来说，我们今天很多人的劳动其实是不直接生产成果， 这就是我喜欢看的视频。我之前就跟他们说，我喜欢看那种上班就大厂上班视频。 但我理解胡老师说那个确实是我的一种心态，它是充实且有意义的，并且每天确定的一天。 我看那个就比你的安全感更深一层，就是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就是尤其是看比如延边恩妮和东北于姐这样的视频，就是因为我妈妈就是差不多是这样一个人，她可以在一天的体，因为她不是一个完全体力劳动者，但她可以在一天的体力劳动之后依然风风火火做四个菜，就她是那种对生活有着极高热情和实践能力的人，就是她并不怕麻烦，然后她有真的会像比如延边那些女性一样，比如一次买十斤排骨回家。就我看这种视频我会有一种就是回到童年的感觉。 但我觉得我看的时候我经常会警惕的一点，就是因为他的视频剪出来非常短，可能只有一分钟或者是一分半钟，你看到就是尤其那个做盒饭的姑娘，她要切一盆的豆角， 对对对， 把那个豆角切成一厘米长的小丁，但是她在视频里可能就是两秒钟的镜头， 对， 但是作为一个做饭的人我就能知道说他切这一盆豆角得切多长时间，然后这个时候他就打破了我对这种生活的一个滤镜嘛，就你觉得说好像很安定很好，但实际上他是把那个时间急剧缩短之后浓缩之后给你呈现的那种，就是你先切第一刀然后你就拥有了一盆豆角，然后你就是在这个炒锅里挥两下炒勺就有了一盆饭， 对， 就是 迅速分完了一百盒， 对，就是这种感受对观看者来说其实带来一种爽感的，我觉得是，但是实际上你又能想象其中那个劳动的强度是极大的。 其实我有的时候看比如延边恩妮做饭，我会觉得就是当然是像你说的这部分，就是他不是这么简单的，然后他其实在考虑每一个镜头是近还是远啊，然后他哪什么时候要说话，然后在哪个镜头的时候可能要切换，然后像在看有更多人物身份参与的这种视频，比如于姐还有之前一对说四川话的这种也是返乡青年拍的这种农村生活视频，你会发现他涉及了非常多的人物，他的亲戚他的邻居，然后每一个人物是有自己的性格特色的，这个人是好吃懒做的，然后那个人是 非常勤奋的，然后这个人是任劳任怨的，然后还有人专门负责点火的，比如于姐一喊佩斯点火，然后佩斯从任何地方都会冒出来给他点这把柴火，然后你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如此庞大的阵容，这并不是说我们机器一开我们就拍一段今天这五分钟做饭我们就结束了， 明确的脚本的， 对，他可能要拍五个小时拍这一顿午饭，或者说这整个一个运镜的过程，然后那我就在想就是他们现实生活就是在镜头之外的日子要怎么过呢，是这锅豆角不要了咱再炖一锅吗， 是分给他演职人员，大家都分一分吃了。 我觉得你应该做一个那种探班视频，就是 下次可以把他请来聊， 去那个现场看一下他到底是怎么拍的。 嗯，刚刚说到这个，就其实可以转到我们下一个话题，就是建国把这个小标题命名为真真假假的身体嘛，因为我觉得我们刚刚其实你们在聊你俩喜欢看的这些小视频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也是有一个具身性嘛，包括你怎么判断你觉得有出戏的地方，其实也是根据你的具身性的经验，所以我会觉得身体在我们这个讨论里面其实还是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它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个限度，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判断的标准或者一个标尺这样的一个情况吧。现在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们包括我们刚刚讨论的一些真实，它其实是很多时候基于肉身的，然后围绕人本身建立起来的真实，以及算法打造的或者算法左右的这种技术性的真实之间这个张力的问题嘛。然后这种张力其实在胡老师那篇文章里面也提到了，就是它存在于体育运动中，胡老师那个文章里写的特别好，他就是说足球从来都是被啤酒、激情、对抗和狂热所包裹的大众文化。我记得里面还有一段就提到说球迷抗议，有一场比赛球迷抗议的时候，他其实是直接下场去砸了那个裁判的那个 VAR 屏幕、对，就有一种有点像说人对机器的起义的感觉，而球迷是以肉身去对抗的一个机器算法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吧。所以我会觉得他这里面充斥的人和人的激情、身体和身体的碰撞，这种肉身的激情其实它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在当下也是一个很值得审视的这个问题。然后包括我们在这几年的影视作品中，包括胡老师刚刚提到这个《涉过愤怒的海》，它其实有很多这种有关肉身暴力的这样的画面、然后包括年初的《热辣滚烫》贾玲的那个电影，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和身体相关的讨论、我就想到之前胡老师应该也是看过了《热辣滚烫》之后发的一条微博，他就是说在上升期的承诺开始失效的时候，身体这个最初和最后的财产几乎是唯一可以通过个人努力去把控的东西，对身体的控制成为最微观的反抗，反过来也只有身体还能够讲述日常生活里关于流动性和成功的神话，尽管它的轮廓已经模糊到类似于赢一把这种含混不清的描述。所以我觉得我们接下来也可以讨论一下，就是是不是现在已经存在一种这样的身体转向了，以及在这个转向的过程中就是它可能会去向哪里。因为我们之前节目有关运动的节目里面我们也会讨论，就是可能疫情三年之后很多人都开始健身了、或者说都开始加强对于自己身体的控制、因为确实像胡老师说的，大家会觉得说这是唯一以及最后我能控制的东西，就肌肉这个东西就是我今天练了可能它就会逐渐长出来，如果我不练它就会消失，是一个最小单位的确定性。 对，当然这确定性当中也包含不确定性，因为很多人的控制都是失败了我就不是很成功反正这样的。但是确实是我们会这个感觉是大家都可以共享的，其实特别是在疫情之后，就是我们特别能够最直观的感觉，比如说像福克这样的人在说什么，就是这个怎么样在就是在最微小的这个微观的层面上讲这个历史包括权力对身体进行怎样的明显。它甚至不光就直接作用于你的肉身，它更多时候同样也是一种心理活动。我觉得有一种创伤，就是我有时候走在街上就会想这个人以前会不会穿着白色的衣服然后不让我出小区、就因为他们脱下这衣服我们变得这个不可识别了，对吧？那当时你当然也不可识别，就这样的一种其实是回到你个人最初的这个也是最后的这个财产，这个资产，这个 property 是一个身体上面。所以就是年初时候看那个热辣滚烫，我当时这个感觉就特别强烈，因为它唯一的那个你还能成功的地方就是控制你的身体。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比方说像在狂飙这样的电视剧里边，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想到狂飙就是你做什么都不成，然后你只能这个变成黑社会你才能成，对吧？你只能徇私枉法做非法事情然后你才能成功。换句话说这种 成功学的许诺已经开始失效了，在我看来，或者说通过个人奋斗，你要不然是肯定是通过不合理的手段得到的这个财富，要不然你就是比如说蓝雪人，你从来就是这个有特殊的这个资源才能获得成功，所以可能只有是不是只有在身体上才能成功，就像贾玲在那个电影里面表现的那样，完全的一个生活上的失败者，但是他唯一只要努力可以有回馈的事情也就是这件事情，而这样的一个背后似乎又是一种这个改革开放以来唯一的一个社会共识，就是成功学的共识，就是我们还可以成功，就是最后我们还有最后这个办法成功，这是我当时一个特别强烈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吧。所以今天我们其实也在讨论比如说跑步啊爬山这样的一种事实，其实也都回应着刚才知奇所说的那样的一个其实隐秘的愿望，就是找回某种生活中的确定性，就是大概我这样的这个运动啊什么大概身体会给我一个积极的回馈吧，或者说至于会猝死或者是怎么样，就是大概不至于突然就不行了吧，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我觉得可能都有这样一种冲动在那里，我觉得也是某种创伤或者是一个长线的效应，疫情长线效应。 其实我觉得这个积极的面向对我来说其实还有一个更消极的讲法，就是说可能在今天这种非常不确定的一个环境里，就是你身体的健康寿命的延长成为了一个抗周期的一个保障，就是我们今天总讲 outlive 这个词嘛，就是说你要靠活得久来获得一种希望，而不是靠，我觉得过去我们好像没有这样的想法吧，就是我们要靠活得久来获得一种活下去的希望，这样一种感觉，就是它跟刚才我们讲的那种进步主义的那种诉求其实是一体两面的，它是一种放弃进步， 是熬过去， 是靠一种熬过去，对吧？是靠一种我因为无力改变，所以我只能靠我的生命的时长来对抗这样一种周期的这样的一种诉求。然后包括我前段时间跟那个汪明安老师也探讨这个问题，他给出了一个答案，是他觉得今天健康成为了一个撕裂社会的一个最大公约数，就是说没有人会反对健康这件事情，当然可能达到健康的手段大家还是不一样的，但是健康是一个绝对正确的一个目标了，变成然后也成为了唯一可以谈论的东西，就是我们可能谈论很多都会有给自己制造一个对立面，但是谈论健康就没有这样一个对立面，没有人会说健康不好，对，然后所以因此有大量的知识因为这件事情被生产出来，所以我们被这些知识影响会去追求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就蛮显而易见的一个就是一个问题，就是我经常跟人举例，就是我说我小时候不知道我的眼睛形态叫做蒙古褶，就它其实是一种被认为不美的或者不够美的一种眼睛的形态，然后这个是我们这一代人长大的过程中不曾获得的一种知识， 不曾获得， 对，就是你 刚刚获得， 对，就是说我们小时候或许当然也会有对于美和不美的健康或者不健康的标准，但是这个标准是比较相对模糊的，对，而且它的参照系是没有一个相对量化的这么一个参照系的，我没有办法去精确的描述我不美在哪里或者说我身体的问题在哪里，但今天我们掌握了相当多这样的语言，比如说我在那个小红书上特别喜欢看的一类视频就是关于整容的，就是虽然我没有这样的愿望 胡老师的 confession 我没有这样 的太多 我没有这样的愿望，但是我非常喜欢看他们去分析很多人面部的问题用的那种话语，就是说 技术性的话语， 对，技术性的话语它这个是怎么样那个是怎么样，它要通过什么样的技术去调整才能显得自然，然后包括抗衰也有各种各样的话语，就是比如说如何认定一个人老了，过去我们就会说啊，你这两年好像老了或者说怎么样，但今年他就会说你的下颌线不清晰了，就是把这种非常具体的一个描述 量化， 对，作为一个你衰老的标准，然后因此发明出一些对策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小时候或者说我们的父母那辈人完全不曾拥有过的一种知识，我总会看这种视频我就在想说，哦，原来我们现在已经发明出了这么多词来形容你的长相你的身材，你是否衰老，你是否美，包括你是否健康， 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 我这两周才获得了一个被分块审美的经验，就是我每次来开会都有我的一个同事说你是直角肩呢，你背帆布包是不是从来不会掉下去，就是我在想，就是其实刚才你说那个蒙古褶和直角肩和下颌线，这个东西我都觉得它是特别细节分块审美的一个 东西。老师摸了摸自己的下颌线， 我显然已经老 了，不太清晰了。就好像我们的概念里，你看一个人，你看的是他的整体 ， 而且你不光看他的外表，你也会感受，比如跟他相处时的那个感受。就是我不太能获得一种分块审美的眼光。 我获得是因为你在社交网络上发照片，底下就会有人对你进行分块审美，比如说他会说你的脚踝很细。我就会放大那个照片看一下我的脚踝长什么样子，就是仿佛我并没有真正仔细去观察过我自己的脚踝，而 本来也没有分块审美过。 对，你是通过社交网络获得了这样一个视角， 仿佛他人是一个镜子、 哦、 然后你才知道说 是个放大镜。 对，就是哦，原来有人是这样看我的。我觉得我是通过这个才获得了分块审美。 但我觉得可能现在互联网上或者更年轻的人，他们确实就是因为这样一些话语的影响，我觉得它是一个反过来又加剧了这样的一种分块化审美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嘛，就是因为你掌握了这样的分析工具和语言，所以你才会用这样的视角去看自己，然后当你看自己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多相关的需求，然后它又是直接和消费联系在一起的 微整形。 对 对, 对，就比如说如果你的下颌线不清晰，你就可以在下颌线这一圈注入少量的肉毒杆菌。 嗯， 胡老师一直在做自己的下颌，就是我会发现它是一个系统，就它先确诊你是什么问题，给你下一个定义， 先给你病理化， 对，先病理化它、 嗯、 然后确诊你是一个什么，然后发明一个词去命名它、 嗯、 然后它就会有一个专门针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 嗯、 然后下一步就是导向你去消费。 对， 嗯 嗯， 这个背后还有一个技术的前提，就是现在的照片可以放大了，就是它足够高足够高清，是吧？它不是那个，它是强影像，它是高清影像，你可以不断的去截取它，放大它，那这也是一个技术的后果。就你们都处在鹰眼的注视之下， 普通人的鹰眼、 嗯、对、 嗯、 对，因为之前小红书不是还有那种，就是大家有一段时间会流行拍那个 live 图嘛、 嗯、 然后他还会教你说怎么拍 live 图，拍的像开了美颜一样，就是你需要调一个苹果相机里的一个什么参数，然后你就是又能获得一张动态 live 的照片， 就像那个易梦玲 live 图 对 拍摄法， 咱俩看了太多 对，就是在，因为就大家会说其实 live 它是它有一个前提，就是它不能 P 嘛，它是你最真实的一个影像的呈现，但是大家、 嗯， 又希望在这个真实上叠加一层美，所以你要调一个参数，又变成它好像有一个滤镜，但是你又是一张很生动的照片。嗯，我觉得这个也是胡老师有一个迷惑的眼神。 你真的只是下班回家刷一会儿小红书吗？这也是一个时间 的。对，我觉得这确实也就是一个技术的问题嘛。 但这样的一个对于健康追求，我们刚才说，其实提示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面向，就是今天很多健康的话语是被完全不加审视的资本化的，或者它可以切换成很多你的商品、 嗯、 你可以去用来用消费和购买来置换的这些东西、 嗯、 然后这样的一个 outlive 的话语或者想象背后，它同样与一种就像你说的发展主义的，或者是一种永续发展的这样的一种、 嗯、 永不衰老的这样的一种狂想，当然有时候很多时候是被各种各样的商品针啊食物啊驱动的一个话语所合谋的、 嗯、 或者是合流的、 嗯、 我觉得是这样的，这才是我们每天最真实的那个现实。我觉得我可以分享一个好玩的故事、 嗯、 就是前两天忘记是也是冲浪看到的、 嗯、 就是有些学生在那个帐篷当中递出来一张清单，就是要自己要的食物，就是给他们的这个后备补给，然后那个清单就很搞笑，就是这个比如说 gluten free， 然后这个然后包括什么什么不要放肉，然后要什么 2% 就让这个脱脂牛奶，类似于这样，就是它特别的清晰，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忌口，然后甚至是一些我们可能作为老中人会觉得很矫情的这些这个忌口。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在就如果真的要硬 Q 这个主题的话、 嗯、 其实也存在两种身体，就同时它也是关于饥饿的，对吧、 嗯、 就是一种是出现在美国这个抗议活动现场的一种身体、 嗯、 它是一个高度这个区块化，或者说它可以这个非常精细化这样一种供养的身体，另外一种是身处在 世界的焦点中心，巴勒斯坦人的身体，他们是没有选择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很多时候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存在着两种身体。你在健身房，我以前经常去的一家健身房，在五一之前刚刚倒闭的突然跑路的一家健身房 Space Cycle 对、哦、每次去那儿我就有一个特别反讽的感觉，就是它里边有很多清洁工人，然后他们的身体是缺乏锻炼的身体，就是那种劳作的身体，而且是应该是很多是来自于比如说其他这个四五线六七线城市甚至农村这样的 劳损身体。 另外一部分是哎呀，我们这些试图去控制自己的生活获得某种稳定性人的身体。我一直想写点论文或者什么，但是没有这个很好的这个坚持下来。但是我同时说，就是确实就像这个题目的提出一样，就是它有各种各样的形态，然后有的人他拥有去支配或者是在这个小小的空间去动用那个成功学最后的能力的这个特权，我们可以说，但是很多人事实上还处在一种自我供养或者是要去最满足最基本的生活状况的这个状况当中。 嗯，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最直接的感想对于这个事情。 今天这一期节目该如何形容感觉很难形容，但是确实聊到了一些我们就是困惑我们很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些话题、 嗯、 我觉得咱们今天也没有任何结论可以得出。 嗯，而且还泄露了自己平常刷什么短视频的秘密 全都暴露了。嗯，但是我觉得还是很好的一个讨论吧。我觉得这些确实是当下可能很重要、 嗯、 并且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都很值得关注的一些话题、 嗯、 对这些话题可能我们大家所有人都没有目前还不能得出一个答案。 嗯， 嗯， 对，我想到就是我之前看汪冕老师那个新书叫哎，亲密关系的核心是友谊， 说明还是咱们起的， 还是建国提供的然后那个他里面就有一些他过去的访谈嘛，接受媒体采访、 嗯、 他其中就第一篇就讲了一个身体研究的一个谱系、 嗯、 他就说可能最早是核心的话题是身心关系、 嗯、 然后变成了身体和这种控制和制度之间的关系、 嗯、 然后变成了身体跟技术之间的关系、 嗯、 其实我们今天聊的就涵盖了这三种 对 所有的一个关系，其实就是一个身体的谱系在当下的一个切面上面是如何呈现出来、 嗯、 我们最早聊的可能是身体跟技术的关系、 嗯、 后面也聊到了身体和权力的关系，身体跟心灵之间的关系、 嗯、 感觉身体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啊、 很有意思的话题、 嗯、 希望以后等我们再积累积累，我们可以再再涉足一些类似的话题。 嗯， 同时我觉得重要的就是这样一种对于技术的反思必定指向对于技术的锯齿，就我们就过上一种这个自己耕作然后完全不通电不插电的生活、 嗯、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把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共享出来，让大家一起思考，所有的问题不见得有答案。 嗯， 问题出现我们再告诉大家 提供了本次的片尾曲 好，那我们就非常感谢胡老师来和我们聊天、 嗯、 谢谢，超级开心、 嗯、 希望胡老师成为我们的 长 期 嘉 宾、 嗯、对，之后可以和胡老师聊聊电影什么的， 之后还可以跟胡老师一起爬爬山， 也 可 以锻炼身体。 对， 开心开心， 好， 谢谢大家，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拜 拜 拜拜。 朋友要结婚啦，我打算拿网关追他，因为过了那晚他就要做孩子的爸爸。他告诉大家，我的朋友去澳洲啦，在昨天晚上就thank you. 告诉大家，我的朋友他回来了，还带着那只老手表，说去到哪儿都一样，是要看心情怎么样。所有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再告